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42，唐纪58。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中，长庆元年秋7月甲辰，为雍初，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岛，雍命腋下，欲于街中杖之。何硕军士不惯受杖，不服，雍以白弘敬，弘敬命军于后细致之。是夕，士卒连营呼噪作乱，将校不能治，遂入府舍，掠弘敬货财妇女，求弘敬于蓟门馆，杀幕僚为雍、张宗元、崔仲卿、郑勋。都虞后刘操押牙张抱元，明日军士稍稍自毁，西驿馆谢弘敬，请改心事之，凡三请，弘敬不应。军士乃相谓曰：“相公无言，是不赦无曹，军中岂可一日无帅？”乃相与营旧将朱回，奉以为留后。回克荣之父也，时以疾废卧家，自此老病，请使克荣为之，众从之。众以判官张彻长者不杀，彻骂曰：“汝何敢反？行且足灭。”众共杀之。仁子，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，赦天下。甲寅，幽州监军奏军乱，丁巳，贬张弘敬为宾客分司，己未，再贬吉州刺史。庚申，以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卢龙节度使，悟以朱克荣方强，奏请且受克荣节钺，徐图之，乃复以悟为昭义节度使。辛酉，太和公主发长安。初，田弘正受诏镇承德，自以久与镇人战，有父兄之仇，乃以卫兵2000从赴镇，引刘以自卫，奏请杜之攻其粮次。户部侍郎判杜之崔愣，性刚扁，无远虑，以为卫镇各自有兵，恐开势力，不肯己。弘正似上表不报，不得已遣卫兵归，愣免之孙也。弘正厚于骨肉，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，敬为持米，日费约20万。弘正遣卫镇之货以供之，相主于道。河北将士颇不平，召以前100万民赐承德军，杜之捻运不实质，军士亦不悦。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本回鹘阿布斯之种也，幸果汉阴角前谋作乱，每绝其细故以激怒之，上以卫兵故，不敢发。即卫兵去，人须夜，廷凑结牙兵造于府署，杀弘正及辽左袁从将吏，并家属300余人。廷凑自称刘后，比监军宋维成，奏求节钺。8月癸巳，围城以闻，朝廷震撼， 崔楞与崔植为再从兄，故时人莫敢言其罪。初，朝廷亦置魏镇帅臣，左金吾将军杨元清上言以为非变，又议宰相深沉厉害，即镇州乱，上赐元清白玉带。新魏以元清为泾原节度使，荧墨将士家属多在幽州，人参墨州都虞后张良佐遣引朱克融兵入城，自使吴辉不知所在。癸酉，王廷凑遣人杀冀州刺史王进吉，分兵据其州。魏博节度使李肃闻田弘正遇害，肃服领将士曰：“魏人所以得通圣化，至今安宁富乐者，田公之力也。今镇人不道，辄敢害之，是清魏以为无人也。诸君受田公恩，宜如何报之？”众皆痛哭。深州刺史牛元义常得良将也，素时以宝剑玉带慰之，曰：“昔吾先人以此剑立大勋，吾又以之平蔡州，今已受功，努力减停凑。”元义以剑带训于君，报曰：“愿尽死。”素将出兵，会即坐不果。元义赵州人也。乙亥，起复前泾原节度使田部为魏博节度使，领圣义之阵。部故辞不获，与妻子宾客绝曰：“吾不还矣。”昔秉去荆棘倒从而行，未至魏州三十里，披发涂险，嚎哭而入，居于恶室，月奉千民，一无所取，买旧产得钱十余万民，皆以班氏族。旧将老者凶视之。丙子，瀛州军乱，执观察使卢世梅及监军辽佐送幽州，求于客管。王廷凑遣其将王立攻深州，不克。丁丑，召魏博、恒海、昭义、河东、义武诸军各出兵临承德之境，若王廷凑执迷不复，宜即进讨。承德大将王瑾等五人谋杀王廷凑，事泄，并步兵三千人皆死。己卯，以深州刺史牛元义为深冀节度使。丁亥，以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，充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，立泽路、河东、魏博、恒海、深冀、义定等道，欲以军期。早大雅之武士孙也。己丑，以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。癸巳，王廷凑引幽州兵为深州。九月乙巳，相州军乱，杀刺史邢楚。吐蕃遣其礼部尚书论纳罗来求盟。庚戌，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。壬子，朱克融焚掠益州、涞水、遂城、满城。自定两税以来， 前日重，物日轻，民所书三倍其出，召百官议革其弊。户部尚书杨乌龄以为，前者所以全百货，冒迁有无，所宜流散，不应续聚。今税百姓前藏之公府，有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，岁入百万，金财十余炉，岁入十五万，有基于商贾之事，即流入四夷。又大历以前，资清太原魏博贸易，杂用铅铁，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，今宜用钱。如此则钱焉得不重，物焉得不轻。今已使天下属税客者皆用古帛，广铸钱而尽制机及出塞者，则钱日资矣。朝廷从之，使令两税皆属布司矿，独盐酒客用钱。冬十月丙寅，以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王波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使职如故。波为相，专以成营为事，未常言国家安危。以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，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以善事权性得进，使幽镇兵势方盛，诸道兵未敢进，上欲攻宿城，宦官见叔良，以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，以牛元义为承德节度使。癸酉，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与吐蕃论那罗盟于城西，遣刘元鼎与那罗入吐蕃，亦与其宰相以下盟。乙亥，以宜州刺史王志兴为武宁节度副使。先是副使皆以文吏为之，上闻志兴有勇略，欲用之于河北，故以示宠之。丁丑，裴度自将兵出承天军故关，以讨王廷凑。朱克融遣兵寇豫州，戊寅，王廷凑遣兵寇豫州。己卯，益州刺史柳公济百幽州兵于白石岭，杀千余人。庚辰，恒海军节度使乌仲印奏拜承德兵于饶阳。辛巳，魏博节度使田部将全军三万人讨王廷凑，屯于南宫之南，拔其二诈。翰林学士元稹与之枢密魏弘简深相结，求为宰相，由是有宠于上，每事咨访焉。稹无怨于裴度，但以度先达众望，恐其父有功大用，防己进取，故度所奏化军事多与弘简从中举坏之。度乃上表及陈其蓬荜监督之状，以为逆数构乱，震惊山东，奸臣作朋，挠败国政，陛下欲扫荡幽镇，先宜肃清朝廷，何者？为患有大小，义士有先后，何硕逆贼，只乱山东，尽为奸臣，必乱天下， 是则和硕患小，进为患大。小者臣与诸将必能歼灭，大者非陛下绝物志断，无以驱除。今文武百僚，中外万品，有心者无不愤愤，有口者无不咨嗟，只以蒋用方身，不敢抵触，恐事未行而祸已及，不为国计，且为深谋。臣自兵兴以来，所陈章书，事皆要切，所奉书诏多有参差，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轻，遭奸臣易损之事不少。臣素与宁姓亦无仇嫌，正以臣前请圣传一阙面陈军事，奸臣罪所未旦，恐臣发其过，百计指臣。臣又请与诸军齐进，随便攻讨，奸臣恐臣或有成功，屈加阻碍，逗留日时，进退接受机迁，意见悉遭闭塞，但欲令臣失所，使臣无成，则天下理乱，山东胜负悉不顾矣。为臣事君依至于此，若朝中奸臣进去，则何硕逆贼不讨自平，若朝中奸臣尚存，则逆贼纵平无益。陛下倘未信臣言，起出臣表，使百官极议，彼不受责，臣当服孤。表三上，上虽不悦，以度大臣，不得已，鬼位以洪简为弓箭库使，朕为工部侍郎，朕虽解翰林，恩遇如故。肃州刺史李执臣作赃当死，宦官受其禄，谓之请。御史中丞牛僧孺故请诛之，上曰：“执臣有才，可惜。”僧孺对曰：“彼不才者，无过温衣饱食，以足妻子，安足虑？本设法令，所以擒至有才之人。安禄山诸此皆才过于人，法不能治者也。”上从之。恒海节度使乌仲印将全军救深州，诸军以仲印独当幽镇东南，仲印速将知贼未可破，按兵关信，上怒，以杜叔良为恒海节度使，徙仲印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灵武节度使李进成走拜吐蕃三千骑于大石山下。十一月辛酉，淄青节度使薛平奏突将马廷寅作乱，伏诛。时幽镇兵攻地州，平遣大将李叔佐将兵救之。刺史王继功溃稍薄，军士怨怒，消溃，推廷寅为主，行且收兵至七千余人，竟逼青州，城中兵少不敌。平西发府库及家财赵牧，得精兵二千人，逆战大破之，斩廷寅，其党死者数千人。恒海节度使杜叔良将诸道兵与镇人战，遇敌者北，镇人知其无勇，常先犯之， 十二月庚午，监军谢良通走舒梁大败于伯野，失亡七千余人。舒梁脱身还营，丧其精节。丁丑，义武节度使陈楚奏拜朱克融兵于望都及北平，斩获万余人。戊寅，以凤翔节度使李光炎为中武节度使，兼深州行营节度使，代杜叔良。自宪宗征伐四方，国用已虚，上即位，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，及幽镇用兵久无功，府藏空竭，事不能知。执政乃易，王廷凑杀田弘正，而朱克融全张弘敬，罪有重轻，请赦克融，专讨廷凑，上从之。已有以朱克融为平卢节度使。戊子，义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诈，斩获千余人。二年春正月丁酉，幽州兵献功高，先是功高守备甚严，有中使叶志守将不纳，但乃得入，中使大构怒，贼谍知之，他日为遣人为中使，投叶志城下，守将拒纳之，贼众随之，遂献功高，有为下伯。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以为，自幽镇逆命，朝廷征诸道兵，计十七八万，四面攻围，已逾半年，王师无功，贼势尤盛，功高既现，粮道不通，下伯深州饥穷日急，盖由节将太重，其心不齐，莫肯率先，地相顾望，又朝廷赏罚近日不行，未立功者或以拜官，以败逆者不闻得罪，既无成劝以致千言，若不改章必无所望，请令李光炎将诸道境兵约三四万人从东肃进，开功高粮路，解身形重围，与袁义合适，令裴度将太原全军兼招讨就职，四面压境，观信而动，若长须得变，即令同力减除，若战胜贼穷，亦许受降纳款，如此则加功以分其力，招欲以动其心，必未及诸夷自生变故。又请赵光炎选诸道兵精锐者留之，其余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，自守土疆，盖兵多而不精，岂为虚费衣粮，兼恐挠败军阵故也。今既只留东西二帅，请各置都监一人，诸道监军一时停罢，如此则重其令一，必有成功。又朝廷本用田部，令报复仇，今领全师出界，供给度之，数月以来都不进讨，非田部故欲如此，亦有其由。闻魏博义军屡经忧赏，兵交将富，莫肯为用， 况齐军一月之费，计十钱28万民，若更千言，将何供给？此犹宜早令退军者也。若两道只共留兵6万，所费无多，既亦支持，自然丰足。仅事宜日急，其间变故远不可知，苟兵数不抽，军费不减，实际不足，众何以安？不安之中何事不有？况有司迫于公军，百端练帅，不许即用度交缺，进许则人心无聊。自古安危皆系于此，扶其胜率察而念之，书奏不行。己亥，杜之溃沧州粮车600乘，至夏伯，尽为承德军所掠。时诸军匮乏，公军院所运衣粮往往不得志愿，在途为诸军邀夺，其玄军深入者皆洞内无所得。初，田部从其父洪正在位，善事牙将史宪成、吕昌建，至右职，即为节度使，遂既已复心，以为先锋兵马使，军中精锐悉以委之。宪成之先，昔人也，是为魏将，魏与幽镇本相表里，即幽镇叛，魏人故摇心，不以魏兵讨镇，军于南宫，赏吕潜中使督战，而将士骄惰无斗志，又主大雪，杜之溃运不济，不发6州租赋以供军，将士不悦，曰：“故事军出境皆己朝廷，今尚书刮6州肌肉以奉军，虽尚书汲汲肥国，6州之人何罪乎？”宪成因蓄意志，因众心不悦，离间古山之。会有诏分魏伯君与李光炎，使救深州。庚子，步军大溃，多归县城，不独与中军8000人还魏，人寅至魏州。癸卯，不复召诸将亦出兵，诸将亦言简曰：“尚书能行和硕旧事，则死生已之，若使复战，则不能也。”不无如之何，叹曰：“功不成矣。”即日作仪表具其状，略曰：“臣官重义，忠负国恩，臣既无功，敢忘即死，伏愿陛下速救光炎元义，不然者忠臣义士皆为何硕屠害矣。”奉表嚎哭，拜受幕僚礼时，乃入起复陵，抽刀而言曰：“上以谢君父，下以事三军。”遂刺心而死。宪成闻不已死，乃欲其众尊河北故事，众曰：“拥宪成还魏，奉为留后。”戊申，魏州奏部自杀，即有以宪成为魏博节度使。宪成虽喜得毛月，外奉朝廷， 然内实与幽镇连结。庚戌，以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。日简本承德牙将也，仁子，贬杜叔良为归州刺史。王廷凑为牛元义于深州，官军三面救之，皆以乏粮不能进，虽李光炎以壁垒自守而已。军士自采新锄，日己不过陈米一勺。深州为一急，朝廷不得已，二月甲子，以廷凑为承德节度使。军中将士官爵皆赴其咎，以兵部侍郎韩愈为宣慰使。上之初即位也，两河略定，萧缅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，建议萧兵，请密诏天下，军镇有兵处，每岁百人之中显八人逃死。上方荒宴，不以国事为意，遂可其奏。军士落籍者众，皆据山泽为道。及朱克荣、王廷凑作乱，一呼而王族皆急，召征诸道兵讨之。诸道兵既少，皆临时召募，乌合之众。朱节度既有监军，其领偏军者亦至中使监镇，主将不得专号令，战小胜则非议奏捷，自以为功，不胜则破胁主将以罪归之，昔则军中骁勇以自卫，遣雷诺者就战，故每战多败。又凡用兵举动，皆自晋中授以方略，朝令夕改，不知所从，不夺可否，唯都令速战，终使道路如之，一马不足，略行人马以济之，人不敢由驿路行，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，陪度元臣素望、乌仲印、李光炎皆当时名将，讨幽镇万余之众，屯守余年，竟无成功，才竭力尽。崔植、杜元颖为相，皆庸才无远略。史宪成即逼杀田部，朝廷不能讨，遂并朱克荣、王廷凑以节授之。由是再失和硕，弃于唐王，不能复取。朱克荣既得精节，乃出张弘敬及卢世梅。丙寅，以牛元义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以左神策行营、乐寿镇兵马使、清河傅良弼为宜州刺史，以瀛州博野镇恶使李环为新州刺史。良弼、环所戍在幽镇之间，朱克荣、王廷凑互加右胁，良弼、环不从，各以其众坚壁，贼竟不能取，故赏之。丙子，赐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姓名为李全略。辛巳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罢为刑部尚书，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。癸未，加李光炎横海节度、苍井观察使。 其中午深州行营节度如故。以恒海节度使李全略为德地节度使，使朝廷以光严玄军深入，溃运难通，故割苍井以立之。王廷凑虽受荆节，不解深州之围，并虚以之至告东阳冯素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，全之留后，仍遣中使入深州都牛元义副镇，裴度亦与幽镇书，则以大义。朱克荣即解围去。王廷凑虽引兵少退，犹守之不去。元稹怨裴度，欲解其兵柄，故劝上雪廷凑而罢兵。丁亥，以度为司空、东都留守、平章事如故。谏官征上言，时未演兵，度有将相全才，不宜置之散地。上乃命度入朝，然后赴东都。以灵武节度使李听为河东节度使。初，听为羽林将军，有良马，上为太子，前左右讽求之。听以直总亲军，不敢献。即河东缺帅，上曰：“李听不与阵马，是必可任。”遂用之。昭义监军刘承协、世恩、灵力节度使刘务、朔重辱之，有纵其下乱法，因与慈州刺史张问谋复务送阙下，以问代之。务知之，讽其军事作乱，杀问，为成邪欲杀之。幕僚贾直言入，则务曰：“公所为如是，欲效李司空也。此军中安知无如公者？使李司空有之，得无效功于地下乎？”五岁谢直言，就免成邪，求之辅射。初，上在东宫，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，故即位，武幽甲将卒以求姑息。三月壬辰，诏神策六军使及南衙长参武官，具有立功绩，迭送中书，亮加奖卓。其诸道大将九次及有功者，悉奏闻与除官。应天下诸君，各为本道据守旧额，不得折有减赏。于是商贾虚力征路藩镇，迭补列将而见之，即升朝级，奏章委积，士大夫皆扼腕叹息。武宁节度副使王志兴将军中精兵三千讨幽镇，节度使崔群继之，奏请急用志兴为节度使，否则赵义阙处以他官。事未报，志兴亦自疑，会有诏赦王廷凑，诸道皆罢兵。志兴引兵先期入境，群聚遣使迎烙，且使军士饰甲而入，志兴不从，以四引兵直进，徐人开门待之。 至兴杀不同级者十余人，乃入府衙见群及监军，拜服曰：“军众之情不可如何。”为群及判官从吏据人马及制装，皆素所办也。遣兵未从群，至永桥而返，遂略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放在汴中者，并商旅之物，皆三分取二。丙午，加朱克融、王廷凑检校工部尚书，赏文其解深州之围，故包之。然廷凑之兵实犹在深州城下。韩愈既行，众皆危之。赵玉致敬更观世事，吾俱入。玉曰：“止君之仁，死臣之义。”遂往。至阵，廷凑拔刃弦弓以逆之。即管假释罗于廷。廷凑言曰：“所以纷纷者，乃此曹所为，非廷凑心。”欲厉声曰：“天子以尚书有将帅才，故赐之节钺，不知尚书乃不能与剑而语也。”假释前曰：“先太师为国击走朱涛，血衣犹在，此君何复朝廷，乃以为贼乎？”玉曰：“汝曹尚能继先太师，则善矣。夫逆顺之为祸福，其远也。自麓山思明以来，至元济失道，其子孙有今尚存仕宦者乎？田令公以魏博归朝廷，子孙虽在孩提，皆为美官。王承元以此君归朝廷，若冠为节度使。刘戊、李佑今皆为节度使，汝曹亦闻之乎？”廷凑恐众心动，挥之使出。谓玉曰：“侍郎来，欲使廷凑何为？”玉曰：“神策六军之将，如牛元义者不少，但朝廷固大体，不可弃之耳。尚书何谓为之不至？”廷凑曰：“即当出之。”因与玉宴，礼而归之。未及，牛元义将石绩突围出，深州大将臧平等举城降。廷凑择其九金手，杀平等将吏百八十余人。戊申，裴度至长安，献上谢讨贼无功。先是，上诏刘戊送刘承协一京师，戊托以军情，不时奉诏。上问度以如何处置，度对曰：“承协在昭义骄纵不法，臣尽知之。务在行营与臣书俱论其事，时有中使赵弘亮在军中，持务书去，云欲自奏之，不知常奏否？”上曰：“朕书不知也。”且务大臣，何不自奏？对曰：“务武臣，不知事体。然今事状急急如此，臣等面论，陛下犹不能决，况务当日单辞， 岂能动圣听哉？上曰：前世勿论，直言此时如何处置。对曰：陛下必欲收天下心，只应下半纸诏书，据臣承挟骄纵之罪，令务及将士斩之，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，非独务也。上俯首良久，曰：朕不惜承挟，然太后已为养子，今此求职，太后尚未知之，况杀之乎？请更思其次。杜乃与王波等奏请，留承挟于远州，必得出。上从之。后月余，务乃是承挟。李光炎所将兵闻当留苍井，皆大呼西走，光炎不能至，因惊惧成疾，即有上表故辞横海节，起归许州。许之仁子以裴度为淮南节度使，于如故。加刘务检校司徒，于如故。自是务近郊，欲效河北三镇，招聚不成，张表多不逊。裴度之讨幽镇也，回鹘请以兵从，朝议以为不可，遣中使止之。回鹘遣其臣李义杰将3000人以至丰州北，却之不从，诏发曾伯7万匹以赐之，假银使还。王志兴遣清兵2000袭濠州，秉臣刺史侯弘度弃城本寿州。言事者皆为裴度不宜出外，上亦自重之。戊午，至刘度辅政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波同平章事，带度镇淮南，仍兼诸道盐铁转运使。李环率其众3000出博野，王廷凑遣兵追之，环与战，杀300余人。廷凑兵乃还，余众2000由固守博野。朝廷以新罢兵，力不能讨徐州。几位以王志兴为武宁节度使，复以德地节度使李全略为横海节度使。夏4月辛酉朔，日有食之。贾诩以傅良弼李环为神策都知兵马使。户部侍郎判度之张平书上言：管自跳言，可以获利一倍。又请令所由江沿旧村跳役，又起令宰相领盐铁使，又请以跳盐多少为刺史县令殿罪，又起检责所在十户聚口团保给1年盐，使其4季书价，又行此策后，富商大贾或行财会，邀结宣肃，其为首者所在杖杀，连状人皆杖己，召百官议其可否。兵部侍郎韩愈上言以为：城郭之外少有现前敌言， 多用杂物贸易，盐商则无物不取，或赊贷徐还，用此取计，两得利便。今令利人坐扑自跳，非得现钱，必不敢受。如此，贫者无从得言，自然坐失常客，如何更有备利？又若令人力将言加制而互跳，必所百姓供应，骚扰极多。又刺史县令职在分忧，岂可唯以严厉多少为之牲畜，不复考其理性？有贫家食盐至少，或有旦食动经旬月，若聚户几盐，衣食征价，官吏畏罪，必用威刑。臣恐因此所在不安，此犹不可之大者也。中书舍人为楚后裔，以为宰相楚论道之地，杂以错误，实非所宜。窦深、黄甫伯皆以前古为相，名利难兼，阻导祸败。又欲以重法尽人宣肃，夫强人之所不能，势必不利；尽人之所必犯，法必不行矣。是遂寝。评书又奏征远年不见，江州刺史李伯上言，度之整当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4000余民，当州今岁旱灾，田损19，陛下奈何于大旱中整36年前不复？赵熙免之。雍州人不乐属荣管，刺史李元宗以立人状授御史，使奏之。荣管经略使严公素闻之，潜力按元宗善以洛阳县归蛮酋黄绍度。5月壬寅，元宗将兵100人并州印奔黄洞。王廷凑之为牛元义也。何王父于方欲以其策干尽，言于元稹，请遣客王昭、于有明见税贼党，使出元义。仍录兵吏部令史，委出告申20通，令以便宜几次，稹皆然之。有离赏者知其谋，乃告裴度云：方未稹结客赐度，度隐而不发。赏议左神策告其事。丁巳，召左仆射韩高等居之。戊午，幽州节度使朱克融进马1000匹，羊10万口，而表云先请其职，充犒赏。三司按余方赐裴度事，皆无厌。6月甲子，度及元稹皆罢相，度为右仆射，稹为同州刺史，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党相寇灵州、渭北，掠关马。谏官上言，裴度无罪，不当免相。元稹与余方为邪谋，则之太轻，上不得已。人参削稹长春公使。吐蕃寇灵武。庚辰，延州奏党相都督拔拔万城请降。壬午，吐蕃寇延州。戊子， 复置雍管经略事。初，张弘敬为宣武节度使，吕赏以阅军事，府库虚竭，李愿济之，幸奢侈，赏烙计薄于弘敬时，又郡威行，军事不悦，愿以其七弟窦愿点素之兵，愿交贪，军中误之，牙将李陈泽等作乱。秋七月壬辰夜，及帐中斩愿头，因大呼，府中响应。愿与一子于成奔郑州，乱兵杀其妻，推都押牙李诫为留后。丙申，宋王杰薨。戊戌，宣武监军走军乱。庚子，李诫自奏以全知留后。乙巳，召三省官与宰相议汴州事，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，受李诫节。李逢吉曰：“河北之事，盖非祸矣。今若并汴州弃之，则是江淮以南，皆非国家有也。”杜元颖、张平书正之曰：“奈何惜数尺之节，不爱一方之死乎？”亦未决，会宋、伯颖三州各上奏，请别命帅。上大喜，以冯吉义为然，遣中使以三州宣慰。冯吉因请，以将军张介入朝，以义城节度使韩冲镇宣武。冲弘之弟，素宽厚得众心，托借吕据，则命徐徐两军攻其左右，而华军促其北，冲必得入矣。上皆从之。丙午，贬李愿为随州刺史，以韩冲为宣武节度兼义城节度使，征李诫为右金吾将军，诫不奉诏。宋州刺史高承简斩其使者，借遣兵二千攻之，显宁陵、襄邑。宋州有三城，贼已陷其南城，承简保北二城，与贼十余战。癸丑，中武节度使李光炎将兵二万五千讨李诫，屯御市。沿海节度使曹华闻诫作乱，不似诏，即发兵讨之。诫遣兵三千人攻宋州，事至城下，丙辰，华逆击破之。丁巳，李光炎摆宣武兵于御市，斩获二千余人。八月辛酉，大理卿刘元鼎自吐蕃还。甲子，韩冲入汴境，军于千塔。武宁节度使王志兴与高承简共破宣武兵，斩首千余级，余众遁去。壬申，韩冲拜宣武兵于郭桥，斩首千余级，进军万盛。初，李诫继为留后，以都知兵马使李治为副心，即诫除将军，不奉诏，至屡谏不听。会借居发于手，遣李陈泽等将兵据李光炎于御市。 继而官军四级，兵屡败，解极甚，悉以军事主礼制，卧于家。丙子，至与监军姚文寿擒戒，杀之。诈为戒谍，追陈泽等，至皆斩之，直接四子送京师。韩冲未至，至全之军务，使牙兵三千人，日及九十，物力不能支。至曰：若韩公使至而罢之，则人情大去矣，不可留此弊以遗无帅。即命罢己而后迎冲。丁丑，冲入变。癸未，以韩冲专为宣武节度使，以曹华为义城节度使，高承俭为沿海宜密节度使，加李光炎兼侍中，以李治为右金吾将军。韩冲既逝世，人心粗定，乃密集军中为恶者千余人，一朝禀父母妻子悉逐之，曰：敢少留境内者，斩。于是军政大治。九月戊子朔，浙西观察使京兆窦义直奏大将王国清作乱，伏诛。初，义直闻汴州乱而惧，欲散金帛以赏军士，或曰：赏之无名，恐一生疑，乃止。而外已有知之者，故国清作乱，一直讨秦之，并杀其党200余人。德州刺史王继承负恶于资，假富厚。恒海节度使李景略立其才，秉身密教军事杀计，屠其家，纳其女为妾，以军乱闻。朝廷之讨李诫也，遣司门郎中为文客，宣慰魏博。使县丞表请受诫经节，又于黎阳驻码头为渡河之事，见文客此礼俱慢，即闻诫死，此礼顿功，曰：县丞胡人，譬如狗，虽被锤击，终不离主耳。冬十一月庚午，皇太后幸华清宫，新位上自复道幸华清宫，遂填于骊山，即日还宫。太后数日乃返。丙子，即王相薨。庚辰，上与患者击球于禁中，有患者坠马，上惊，因得风疾，不能履地。自是人不闻上起居，宰相屡起入县不报。裴度三尚书请立太子，且请入县。十二月辛卯，上献群臣于紫宸殿，欲大绳床，西去左右卫官，读患者十余人侍侧，人情稍安。李逢吉进言：景王已长，请立为太子。裴度请速下诏，赴天下望。继而两省官亦既有请立太子者。癸巳，诏立景王湛为皇太子， 上级进抽。是岁，出行宣明吏。